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34章，专锐自然就唔可能留我哋两个食饭嘅。敲定咗计划之后，留咗联系方式，我同阿豆腐就打车准备返酒店。喺返酒店嘅途中，经过一座天桥，桥嘅两边全部都系小摊小贩，推住啲车摆住地摊卖啲咁嘅瓜果点心。北京呢一边嘅人好多，天桥上边就全部都系膊头擦膊头嘅北漂族。我同阿豆腐落咗车之后，就一路过桥就行返转头。两边啲小贩呢就吸引咗好多嘅小姑娘、小伙子同埋小朋友，使到个天桥上边就显得好逼仄。我系一边行一边同阿豆腐讲，我以前都喺个天桥上边摆过摊嘅，我记得嗰就系第一次尝试做生意。冇咩经验就赔咗2000多，嗰个时候2000多元，我喺工地上边要搬一年砖先能够储到落嚟嘅。当时蚀咗之后啊，连公仔面都食唔到。我讲咗半日，发觉冇人理我。我拧转头一睇，啊，豆腐竟然唔见咗人。我顶，唔系咁样都行失系嘛？我即刻将头四围望，睇下人群嗰度见唔见佢啊！足之，我就喺一个摊位前边揾到个豆腐，佢啊正系同一个女仔喺度搭讪。我一睇就激亲，我讲：哎呀，人哋小朋友估计都系11、12岁，你啊放过人啦！豆腐啊讲：你知咩啊？据统计，成功人士嘅年龄平均咧系要比配偶大7岁嘅，所以。而家养嘅嗰啲都系人哋嘅老婆嚟嘅，我老婆依阵时仲系翻紧学嚟。呢度系一个唐人嘅摊位，喺嗰啲罐入边放满晒好似啲蜜蜡咁嘅糖汁，喺阳光下边就好似琥珀一样，吸引咗好多嘅小朋友。我啊戚住豆腐嘅衫领啊，准备走人。豆腐呢个时候突然间就讲：，等，钱都俾啊，我系要一。个龙一个虎，唉，我哋两个一人一个，龙虎搭档啊嘛，中横无估界。说话之间呢，嗰个老师傅已经做好咗个龙形，拧转头啊，准备做个老虎。我啊讲，唉，唔要老虎啊，要猫。豆腐一听啊唔高兴啊，系都话要老虎。我讲，我系龙啊冇错，但你睇下你成身上下边一忽似虎啊！我哋唔系咩龙虎搭档，系龙猫组合啊！正喺度咁吹紧嘅时候，我电话啊响，来电显示系顾文文打嚟嘅。呢段时间我谂佢都冇少操心，我心里边一下子热起上嚟，就接咗电话，跟住就听见顾文文喺嗰边讲，声音有啲激动同埋带有喜悦。佢讲：陈源，你同阿小豆快啲过嚟一次，事情搞掂咗啦。我讲地址呢，顾文文就俾咗个地址我哋，居然系考古院嘅地址。我心里边一时啊谂，佢点解会搞到考古院去呢？转眼间豆腐嗰只猫都整好咗，我哋两个落咗天桥，个肚就开始有啲饿。于是我哋两个就买咗个烧饼，一边食就一边打车去中考院。嗰个地方呢就修建得都几气派，但系比较冷清。一路上入咗去，除咗门口一个正喺度玩手机嘅保安之外，就冇睇见第二个人。我同阿豆腐对住个房号一路咁揾，好快就揾到咗一间办公室前边，敲咗敲门，顾文文就嚟应门。门打开咗之后，我顺眼咁一扫，里面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，三边都是书架，里面塞满了各样的文件和各种的资料。在这个桌案后边还坐着一个头发花白、戴着副眼镜的老坑。豆腐一看就压低声说： 唔通呢一个系顾大美女嘅老豆，佢带你见老丈人啊？顾文敏系耳尖，听到咗，然之后啊，掘咗豆腐一眼，跟住讲：咪乱讲嘢。跟住就开始同我哋介绍呢一个老坑，姓林，系一个考古教授，睇嚟可能因为常年都喺外边跑，精神啊抖擞，容光焕发，一啲都冇老人嗰种垂暮姿态。我虽然唔明白顾文敏点解忽然之间介绍个咁嘅教授俾我认识，但系佢做事向来都系靠谱嘅，咁亦都同阿林教授就客套一番。呢、这个林教授就好有风度，亦都唔算系难相处，亦都冇咩教授嘅架子。寒暄咗一番之后，自我介绍就听阿林教授讲：你哋嘅事我听小姑讲咗，諗唔到你居然系陈老师嘅后人。陈老师，我心諗，唔通呢个老坑识得我阿爷？好似睇出咗我嘅疑虑，林教授笑一笑讲：我啱啱开始工作嘅时候，就系陈思远陈老师带嘅，跟住佢都去咗唔少嘅地方，亦都学咗好多嘢。可惜后嚟阿陈老师啊离咗职，冇留低一啲嘅音讯同埋联系方式。一晃眼就已经咁多年啦，我都老啦。佢讲完，眼里边就流露出缅怀嘅神色。我呢个时候先知道，原来呢个老坑系阿爷嘅故人，咁亦都应该系阿爷以前喺考古队工作时候带过嘅学生。我对父母啊冇咩感情，因为都已经28年啦，冇讲过话，亦都冇见过面，都系净系听周围嘅舆论嘅啫，亦都系一啲唔系太好嘅嘢，所以啊讲唔上咩亲情。不过阿爷系一手带大我嘅，相依为命10多年。呢一次见到林教授咁缅怀嘅样，我亦都不由得谂起阿爷喺 在世嘅时光，心里边就显得沉甸甸，一时之间亦都无言以对。呢啲年我已经好少去谂以前嘅嘢，生活仍得继续，人亦都要向前睇。不过自从一个月前踏入咗赌斗呢个圈，我先发觉呢个圈话细唔细，话大亦都唔大，来来去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都系千丝万缕。能够喺呢度遇到阿爷嘅故人，我心里面埋藏咗好耐嘅思念之情亦都冒咗出嚟。可能豆腐睇得出气氛唔系好好，佢打咗个哈哈转移话题讲：嘿，顾大美女，我哋讲正事啦，林教授同我哋嘅事情有咩关联呢？佢咁一打岔，林教授亦都回过神嚟，唔等阿顾文敏讲嘢，佢就讲：你哋嘅事情我都了解，系咁嘅。我呢就有一个出海考古嘅计划，需要借助到一啲土夫子嘅奇巧淫技。阿小顾就向我推荐咗你哋，而且你又系陈老师嘅后人，所以呢个位置就非你莫属。呢、这个林教授冇直接叫我哋盗墓贼，而系用行话叫我哋土夫子，咁亦都算系俾足面啦。我心里边就开始对呢位老教授嘅好感啊多咗啲，不过好感又唔可以当饭食嘅，于是我冇开口，等佢继续讲落去。豆腐即刻讲：咁我哋而家都自身难保啦，仲同你去考古？顾文敏啊笑咗一笑，讲：是大罪立功。其实呢，在考古队历来都有好多同土夫子合作的事例，你爷爷的事我亦都听林教授讲过啦，这个咪就是一个好好的例子啦。 呢一次林教授有一个出海考古嘅行动，需要借助土夫子嘅一啲本事，呢个系个好机会，我会将呢件事向上头禀报嘅，俾你哋洗清案底。如果有可能嘅，甚至你哋以后仲可以入考古队工作。我心谂，当年阿爷就因为诅咒嘅事先离开考古队嘅。而家鬼蛇之面都仲未有线索，我去考古队做乜嘢呢？不过如果能借呢个机会洗清案底都系好嘅，而且林教授同我阿爷又有交情，想必从佢嗰度可以攞到啲料。不过究竟系点样嘅考古行动呢？居然仲需要盗墓贼去参与？唔通呢啲考古专家自己都搞唔掂？咁样我一諗，我就用一个比较婉转嘅方法，就将呢个疑问问咗出嚟。林教授听咗，佢係笑讲：唔使教授教授咁叫啦，你哋可以叫我林伯伯。其实呢，你係阿陈老师嘅孙，咁啊以后就唔好同我咁见外啦。停咗一停，佢又讲：喺新中国成立之前系冇考古队嘅，你讲考古系做乜嘢 啊？话冇啦，只不过你哋有牌，我哋冇牌照啫。 林教授听完哈哈咁笑， 小伙子你讲嘢都几直吓，不过你讲得都啱。挖墓亦都系我哋嘅工作嘅一部分，只不过我哋就可以明住咁嚟。喺过去呢、这个就系官道， 我啊冇谂到林教授突然之间提起官道咁嘅事。其实喺现代，官道啊已经冇存在嘅必要啦，因为佢哋需要做嘅事都已经由考古队代劳啦。严格嚟讲，传统意义上嘅官道，已经是随着历史逐渐咁退出咗舞台。好似佢知道咗我哋嘅諗法，林教授就讲： 其实官道的确少咗㗎啦，但呢就冇消失。而家大部分嘅考古活动都系由考古院批复嘅。官道参与嘅往往都系一啲需要挖掘但系又唔能够公诸于众嘅嘢， 咁所以呢，我讲，林教授继续讲， 所以呢，我哋呢次挖就系一个咁样嘅嘢。具体我到时先讲你知，呢次行动系需要出海嘅，而且有一定嘅危险性。阿小顾亦都会跟埋嚟，另外仲有几个上边派落嚟嘅官道。佢哋系现代嘅盗墓手法嚟嘅，不过讲到呢度，林教授啊拧一拧头讲：不过我就唔系几睇好佢哋啦。 所谓嘅现代盗墓手法，其实就系用科技或者更新发展出嚟嘅。最早现代嘅盗墓手法就追溯到孙殿英挖慈禧嘅墓啊。以前的盗墓手法不理点先打盗洞，万一遇到一些修建到好像铜墙铁壁的古墓，那就没办法，只能够望墓轻叹。在清朝的时候国力恢复，所以呢在个陵墓的修建上边也花费了功夫，集合了数千年的盗墓手段于一体。孙殿英挖慈禧陵的时候，地砖里面入钢铁，根本上是打不入去。按照传统的手法，这个墓就是一个铁疙瘩，根本上是没办法啃。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炸药，孙殿英不挖墓，直接落炸药，一路炸到慈禧陵墓里面。这个就是所谓的现代手法的起源。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，又有了金属探测仪啊、地下爆破啊、遥控爆破、防弹衣、防火服、磁场测量等等的先进手段。林教授追忆咁讲： 呢啲仪器呢都係死嘅。多年经验话我知，靠仪器永远比唔上靠有经验嘅叻人。佢同我讲咗一件关于我阿爷嘅事。阿爷嘅工作手札入边从来都冇记载过佢喺考古队嘅工作经历。我同豆腐觉得好奇啊，仔细咁听阿林教授向下讲，佢呢个时嘅神情充满咗感慨同埋尊敬。